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7集，好配哦。众人正思考着，展昭突然一拍手，看向白玉堂。 刀？ 什么刀？ 杨彩生一开始败在你师父门下是因为功夫，也可以说是因为刀法，或者就是为了某把刀。那个女人被人打劫是因为一把断头刀，后来找谭坚也是因为断头刀。如今他们两个装神弄鬼找到天尊，挑拨了你和断刀门的人，那会不会也是因为刀呢？ 被展昭一提醒，白玉堂轻轻摸着下巴就想， 刀？你刚才都一串串说话的，现在怎么又一个字一个字了？ 众人都看向白玉堂，就见白玉堂非但没生气没翻脸，反而一脸无奈地看展昭，好像还在想接下去该怎样讲。展昭哭笑不得地拍拍他肩膀， 那你一个字一个字说，不要着急。 白玉堂跟他对视，展昭还在坏笑，欧阳就摸了摸下巴。 展昭是天生少根筋呢，还是人真的开朗？一般来说，逗逗小四子、逗逗子隐这种事情谁都会干的，可是逗白玉堂这种冷面神会有人干吗？ 可若说展昭逢人就逗，也不见得。白玉堂和赵普气场接近，白玉堂更冷淡一点，但是赵普比较霸道，展昭就没斗过赵普。同样道理，展昭也没斗过公孙，总不至于他喜欢向高难度挑战，要不然不斗，要斗就斗个难度最高的。子影和哲影也对视了一眼， 白玉堂也够奇怪的呀，是嘴笨呢，还是对展昭特别宽容呢？平时见他黑口黑面的都不苟言笑，不过跟展昭聊天的时候好像自在一点，而且被开玩笑也不见他生气。 不过两人想了想又对视一眼，就算他俩敢斗赵普，也不太敢招惹白玉堂，因为感觉他性格不定，喜怒很难捉摸。可展昭貌似适应得很好，这大概也算展昭的独门绝学。白玉堂像是终于想起来了什么，拿出公孙画的那张弯刀画像。 如果说刀的话，我师父有很多刀， 我也听说天尊有一个刀库，藏有宝刀无数，是不是呀？最有名的几把刀都在天尊手里，还有千年妖刀青冢灵和那把赫赫有名的明红刀。 白玉堂微微愣了愣，随后以一种很复杂的神色看着展昭，似乎是在想什么事情。 干嘛？ 展昭被他看得心虚，白玉堂一双桃花眼，睫毛还挺长。白玉堂显然不是在品评展昭那一双猫眼和更长的睫毛，而是沉默良久后开口。 我师父有个刀库，里边名刀无数，江湖人都知道明红刀可能在我师父手上，有部分江湖传言你听说过也不奇怪，但是那把青冢灵是我师父最珍贵的一把珍藏，而且从来没有对外人说过，世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把刀。我师父跟我说，这世上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人知道这把刀的存在，那个人应该100多岁了，和他年纪差不多，还是老朋友。 随着白玉堂的话音落下，展昭就望天。 哎呀，江湖传言不可信啊。 白玉堂见他耳朵红通通，像被说中什么秘密的样子，突然伸手一扯他手腕，展昭一惊，手腕上一根黑色的链子划出了袖子，链子当中有7颗佛眼石。白玉堂微微一愣神，展昭赶紧将手链子收回袖子里，边搓手腕子边斜眼瞧着他。 你俩 需要一个房间私下交流一下吗？ 这时两人才回过神来，才想到这里其实是大庭广众之下。展昭尴尬的咳嗽，白玉堂也摸了摸下巴看别处，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，还是他们家王爷最有种。 赵普霸气啊，一下子斗了两个。 幸亏还有包拯一个顾着正经事的明白人。 白少侠，你刚才说刀？ 哦，我好像见过我师父有把类似的刀。 紫影也听过天尊的大名，和阴侯并称武林两大活神仙嘛，至尊无敌的身份。 那天尊不会受妖刀影响吗？ 当然不会。 这话展昭和白玉堂是异口同声一起回答的，赵普在一边笑着点头。 真有默契啊，这俩不会是失散多年的兄弟吧？ 赵普边笑边看到身边欧阳对他摇头。 人家不见得想做兄弟。 天尊人称刀神，也被称作刀圣，有当今天下最纯正最深厚的内力，神刀都不可能影响到他的。 你这么评价还是那个人这么评价？ 展昭一脸天真的睁大了眼睛看白玉堂。 啊，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，天下人都这样子评价。 如果他听到他这样评价，应该会很得意。 不过他还评价过，再厉害也是天下第二。 那第一是谁？ 众人好奇地问展昭。展昭继续望天，白玉堂端着酒杯帮他回答。 这第一嘛，世上最邪，比任何妖刀妖剑都要邪的内力，当然了，在他看来也是天下第二。 展昭似乎心领神会，干笑了一声。 有这种恶人存在？ 邪的不一定是恶的，干坏 事 的大 半都是 名门 正 派。 庞太师好奇问了一句，谁料展昭和白玉堂一起看他，异口同声反驳。说完两人又对视了一眼。这时赵普腿上的小四子翻了个身，一把搂住赵普的腰蹭了蹭，突然迷迷糊糊说梦话。 好般配哟。 展昭和白玉堂手一松，酒杯差点砸了。庞吉呛住了一个劲儿咳嗽，包拯拿出吃奶的力气拍他，跟拍苍蝇似的。公孙尴尬的要拍小四子屁股。 你又做什么梦呢？他整天想要个娘，做梦啊就喜欢胡说八道的，不是配呀就是成亲什么的。 展昭和白玉堂笑得更尴尬，童言无忌嘛。倒是赵普帮忙护着小四子可爱的小屁股，越看这娃越中意。 果然是个充满了智慧的团子。 白玉堂说道，天尊有把相同的刀，这期间似乎还有个故事。 我师父刀库里很多刀的，他平时很懒，我有空会给他收拾柜子。 众人都以一种怀疑的眼神看着白玉堂，那意思是您贵公子还会收拾房间？白玉堂眼神也挺无辜的。 有什么问题啊？ 没有没有。 那次我收拾刀库的时候找到一个盒子，是随意搁在架子顶上的，以前没注意过，那盒子上积了厚厚一层灰。我师父经常擦刀的，这盒子估计很久没开封了，所以我好奇打开来看了看，里边是一把普通的弯刀，带刀鞘的。 和公孙这个图像呢？ 很像，刀鞘和谭经描述的也接近，黑色皮质，上面镂刻着花纹，好像是一些星宿或者罗汉，我没太仔细看。 那后来呢？ 我很好奇，就拿出刀准备看看。不过师父这个时候跑进来了，看到我拿着这把刀就顺手抽了过去，说了句很奇怪的话。 说什么？ 他说什么顽石点不化，不看也罢。 天尊平时说话是这个风格？ 也不是，有空带你去见见他。 展昭立刻点头，赵普有些疑惑地看了看身边的欧阳少征，这样都行。欧阳也觉得原来见活神仙这么容易的。 我也想见，听说天尊是武林至尊啊。 庞太师乐呵呵凑过来，白玉堂一脸遗憾地看庞吉。 我师父不见外人的。 众人沉默了片刻，齐刷刷看展昭，这个不也是外人，难道算内人？包拯咳嗽了一声，他需要保持冷静，专注案情，并且禁止插科打诨，于是一摆手。 少侠继续。 之后他就把刀放回刀架上了，我也没太在意。过了一阵子，我回了一趟陷空岛，师父飞鸽传书说他想吃螃蟹，我就给他送去。我记得那天下大雨，刚进门就看到师父在桌边坐着发呆，单手托着下巴，桌上放着一个空了的盒子。 是装刀的那个盒子？ 是啊。我问他刀呢，他说被人偷走了。 有人能从天尊手上偷走东西啊？ 我也这样问他，原来对方用了一个很卑鄙的手法。 什么手法？ 有人送了封信给师父说我要澄清了，然后他信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